生机。 星星尖发现有乱了，仿佛剧烈运动了三秒，一看表心里知不妙、这晚你去过哪里吧，而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、你话了说大概夜了，让你受不了差点不会猜到、但你对待我太好、到半后一般懂得招错，需要找出路、这晚你对我说爱慕，当作恶魔赎罪还是问路、你话了说大概夜了，让你受不了了，根本杀娇背着我不敢轻佻换旧了，正揭晓你做错事了，让你受翻乱了，应对乱了，但分了心脑都搞错了。 到底你今晚嚟边啫？ 时间的10:07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张学友的《头发乱了》，歌神的歌哈，确实很好听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温度30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8摄氏度，北风3级，空气质量呢为轻度污染。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哈。在这里呢，也提醒所有听众，早晚温差很大，一定要注意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同时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查看购买你所感兴趣的产品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《红色高跟鞋》，我们先来听完这一首歌。 红色高跟鞋，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？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却又不太了解。

在北京啊，每年口腔呢有4家牙科门诊，美团价格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，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8块钱一张，只有48块钱一张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那么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孙燕姿的《我怀念的》。 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真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谁忘了？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？自从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人被逼事情难受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 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， 只有